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幸福的人不愿醒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 落一地。

的唯一，陪我谱出人生旋律，像夜里的光明点亮我的眼睛，往事历历曾付出过一切，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只能又离开，这个你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。